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教材。汉语新目标。第一册。第一课。 一，语音。 for。 for。 思。 思。 诗。 诗。 喝。 喝。 摸。 摸。 呢。 呢。 了。 了。 啊。 啊。 呜。 呜。 二，练习。五，画出你听到的音。 一，沙，努，发。 二，撸，苏，呼。 三，苏，努，撒。 四，摸，哈，沙。 八，听后填空。 发，撒，努，书，拉，妈，沙，哈，那，撸，摸，敷，苏，呼，撸，妈，苏，发。 九，写出你听到的音。 一，发，沙，撒，妈，拉，努。 二，哈，那，撸，摸，书，夫。 三，夫，苏，努，呼。 第二课。 一，语音。 波。 波。 的。 的。 歌。 歌。 坡。 坡。 特。 特。 科。 科。 呲。 呲。 吃。 吃。 哦。 哦。呃。 哎。 哎。 A A 凹 凹 O O 二练习五认真听一边听一边在横线上填声母或韵母。 波特嘎超筛黑猫 坡的咖操猜勒闹 台口碑侧好楼嘎 道佛歌愁妹努得 八，听后画出正确答案。 一，怕，福，海。 二，色，侧，刀。 三，扣，拆，高。 四。掰道葛 五波谋发 六素 傻。五、 七、卖、财、 九。听后标出调号。 一、木、格、碑、外、桃、可。 二、刀、狗、书、读、侧、猴。 三、台、配、某、蛇、烙、飞。 四、超、谁、虎、那、黑、不、 五、肥、跑、除、矮、辣、烤、第三课。 一、语音。 安、 安、 恩、 恩、 音、 音、 昂、 昂、 嗯、 嗯、 英、 英、 翁、 翁。 二、练习。四、听后标出调号。 一、木格、北外、操场。 二、商报、更高、厨房、 三、海南、长跑、卡车。 四、肯定、冲锋、听课。 五、后撤、领空。 冰凌。 六，代沟。冷山。课上。 七，豆腐。明白。活泼。 八，累了。府上。叔叔。 八，听后画出正确答案。 一，摊。厂。根。懂。 二，森。虫。病。冷。 三，行。凤。蓝。共。 四，书。平。痛。林。 五，吼。残。难。坑。 九，写出你听到的韵母，并标出调号。 甘苦。课上。好课。浩瀚。尴尬。高歌。开垦。舒服。冷藏。冰冷。 十，写出你听到的声母。 长城。南蓝。赶忙。可能。桑树。操场。申诉。 大夫。海滩。